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P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来到听友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00-12:00准时出现，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今天呢我们要去到一个一生一定要去到的50个地方之一，哪儿呢？印度洋上的珍珠塞舌尔。一个热爱风景的人应该在这里老去，这是阿尔梅吉尔说的一句话。当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当中也是权威评选出来的人生一定要必去的50个地方当中，说到塞舌尔的时候就引用了梅吉尔的这句话。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东部非洲印度洋上的塞舌尔，全名塞舌尔共和国。其实说到塞舌尔，离我们好像还挺远的，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需要飞过印度洋再飞越赤道，最快的直飞航班也要超过16个小时了。遥远或许让它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当然也显得有些神秘，显得更加的美丽。塞舌尔这个名字啊，源自于法语，法语怎么说我也不太会说，它的意思呢是贝壳。塞舌尔有大概100多个岛屿，就好像饱含珍珠的贝壳一样，洒落在蔚蓝色的浩瀚无际的印度洋上。塞舌尔人也是以此为傲的，认为无论是细小的岛屿还是辽阔的海洋，都是上帝赠予的礼物。塞舌尔对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免签的，海关非常的简单，护照上盖一个章入境了。如果你仔细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海关给你盖的这个章啊，不是圆形的，而是国宝海椰子的样子。没错，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一片以神奇植物和动物斐然世界的国度——塞舌尔。 的魔。 如果说塞舌尔是印度洋上一处世外桃源，相信去过的人一定不会反驳我。这个位于印度洋西南部的群岛国家，海滩一望无垠，大自然也是野趣盎然，冬天从来不曾光临这里，蓝天、碧水、阳光、沙滩、海风，海岛国家拥有的一切美丽元素你都可以在塞舌尔找到，而且你会发现更多的美妙细节。人间仙境原来并非童话，有一句形容还挺夸张的，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有的这里都有，那里没有的这里还有。踏上塞舌尔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很多形容美丽海岛的词汇在这儿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贫乏。站在塞舌尔的沙滩上，你能感到一种摄人的气魄。要知道塞舌尔的海水早就被联合国评为世上最洁净的海水，毫无杂质的海水清澈无边，阳光下也是熠熠生辉，就好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在你面前。如果细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因为石头或者是海底的深浅，再加上海藻的反射，使得这个大海有着宝蓝、碧蓝、青绿等很多的层次，美得如梦如幻。拥有100多个海岛的塞舌尔共有200多个海滩，当中最漂亮而且举世闻名的海滩集中在马埃、普拉兰和拉迪格三个小岛上。马埃岛的沙滩非常的广阔，沿着沙滩有很多翠绿的椰树，非常的具有气质。当然最为诱人的是马埃岛的风光，这里呢奇峰幽谷遍布，景色也是非常的绚丽，还有遍布海滨、山坡、高地一块块的岩石，形状各异，就好像一个天然的雕塑馆一样。马埃岛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天然浴场，海滩宽阔平坦，水清沙白，是进行海水浴啊、日光浴啊、风浴啊、沙浴啊等等最佳最理想的地方。如果你有潜水的本领的话，那么这里一定是你的圣地了。潜入美丽的海底，你会看到这里五彩缤纷、保护完好的珊瑚群以及五光十色的鱼类，会让我们不由得想变身成为一条自在的鱼。如果说塞舌尔是人间天堂的话，那么五岳谷就是这个天堂当中的伊甸园。坐落在普拉兰岛中心的五岳谷是世界上最小的自然遗产，面积呢只有19.5公顷，因为其中7000多棵海椰子树而闻名于世。但是除了海椰子，这里还有很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堪称是一个珍奇动植物大观园。五岳谷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个私人庄园，到了1966年它成为了国家公园，到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至今还保留着非常原始的风貌，谷中有各种奇异的棕榈科植物挺拔耸立，斑驳的阳光从宽大的枝叶当中洒下，照着不时探出头来可爱的小蜥蜴，不知名的鸟在林子当中鸣叫，溪水欢快地从你的脚下流过，路上可能会看到一些木质的长椅来供大家休息，一切都显得和自然那么的和谐。 It's forever. 海景房团购开始了！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南北通风，方正实用，4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实现资产增值，一地置业百处有家。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团购活动，即享特价购房优惠，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每套总价40万元起，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10层到19层只剩80套，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抢订热线173-1084-8008，耐心拨打173-1084-8008。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天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塞舌尔，刚刚提到塞舌尔的五岳谷，因为谷中的海椰子树而闻名。我们一直在说海椰子树，海椰子树，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海椰子是塞舌尔独有的，也是塞舌尔的国宝和象征。成熟的海椰子重量可以达到30公斤，哎呀，还挺大的。外形酷似女性的臀部，哎，也难怪。17世纪那些经过塞舌尔的海员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一瞬间就荷尔蒙爆棚了。海椰子的形象在塞舌尔这个国家随处都能看到，比如说一下飞机时的海关印章，再到岛屿之间轮船的 logo。从维多利亚街头小店的纪念品，再到一些高级酒店的装饰，海椰子无处不在。之所以成为国宝，除了它非常奇特性感的外形之外呢，光靠外形还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如果需要长出一颗海椰子果实，那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海椰子第一年发芽的时候只会生出一片叶子，通常呢，这片叶子可能高达 1.5 米到2米，随后每年只生一片叶子。这些叶子呢，围成一个环状，斜着指向天空，用来收集雨水流入根部。到15岁的时候啊，这个海椰子才开始长树干。海椰子树要成长25年左右才能完全成熟开花结果，而一个海椰子果要8年才能长成。也就是说，从一个海椰子落地至少要33年，它的第一个后代才会出生。海椰子的树龄最高的可能会达到400岁，这个树呢一般会高10米，最高的可能有30多米。通常雄树比雌树要高，没错，这个海椰子树啊是分雌雄的。为什么雄树比雌树高呢？可能也是利用风力来传播它的花粉。另外啊，海椰子树除了雌雄分体之外，还是典型的一夫一妻。15年内的雄蕊都可以让雌蕊授粉，授了粉的雌树果实逐渐长大，最终将会长成一种类似心形的椰果，雄树的果实就会渐渐的枯萎。所以人们常说的海椰子指的呢是成熟了之后剥了壳的雌树果实。其实海椰子啊从小长到大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岛上会有很多的小乌龟，哎，为了防止喜欢吃素的这些小汉龟吃掉树苗，岛上很多棕榈科的植物在茎的根部啊都会长出很多坚硬的刺，但是海椰子是没有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海椰子的幼苗，它的茎啊也非常的坚硬，小乌龟啊对于海椰子可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也很容易通过有刺没刺来判断你眼前的这棵棕榈科的树苗是否是海椰子树苗。海椰子树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啊，就是它的树干和树根的交接处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关节，是可以旋转的。 海椰子树的树干非常的坚硬，不能随风摇摆，非常容易被大风折断，所以这个关节可以保证大树在刮风的时候可以随风转动，削减压力。海椰子树死之后，树干仍然会屹立好多年才会开始腐烂，而底部的这个关节呢，也会继续存在60年左右才会完全的分解掉，也可以见得海椰子树的这个茎和叶的坚硬程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负担起整棵大树。说到这儿呢，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发现的海椰子呢？说法各种各样，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啊，是这样一种说法，说有一名西班牙航海家在寻找印度的时候，偶然间来到了普拉兰岛，并且被满岛的海椰子树所震撼，他觉得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伊甸园，继而呢推断说，当年亚当和夏娃消失在黑海和红海的交汇处，根据洋流的走向，几千年之后他们正好应该出现在印度洋的普拉兰岛附近，而他所坚信他看到的这个海椰子树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化身。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让我不敢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 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

现在呢，我们在非洲或是其他公园乃至中国的一些动物园看到的象龟，其实大多都是塞舌尔赠送的。目前呢，塞舌尔还生存着大概十多万只象龟，尽管数量上已经多过这里的人口了，但是依然属于联合国保护的世界濒临灭绝的物种。象龟啊，跟大象一样，象龟也是可以用来骑的。当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骑象龟的比赛，也就是说在半个小时之内，谁能骑着象龟移动十米，谁就胜利了。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象龟啊根本就不会理你，而你为了驾驭它呢，可能会被累得大汗淋漓。它啊会保持着自己非常沉稳的姿态啊，赖在原地丝毫不动，有的呢甚至把头缩在壳里边睡觉，让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拿它非常没有办法。如果你从它的背上下来，它立马就扭过身子夺命而逃。在塞舌尔啊，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有的时候一个婴儿降生的时候，这个家庭也会收养一只小象龟，让它和婴儿一起来长大，以求长命百岁。塞舌尔有记载的年龄最长的象龟至今还在鸟岛上悠闲的漫步，每天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来自五湖四海游客的敬意。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因为200多年了，他几乎和塞舌尔的历史同龄。在塞舌尔的硬币上也有很多都是印着象龟的图案，足见象龟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如果你想体验躺在沙滩上的浪漫感觉，又想感受原始海岛的野性风情，那么德阿让海滩你万万不可错过。德阿让海滩在塞舌尔拉迪格岛的西南部，是塞舌尔唯一的一个收费海滩，但是呢，它也被很多的摄影爱好者评为世界第一海滩。能让它夺得第一的理由有很多，无论哪一个都会让人赞叹名不虚传。德阿让海滩就好像一个避世的隐者，藏在很多形状各异的巨大的花岗岩背后，层层的岩石将这个海滩隔成了若干个狭窄的沙地，走在其中会让你觉得好像在开启一段奇妙的探险之感，因为在巨大的岩石背后，你不知道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惊喜。而德阿让更是以它粉色的沙滩闻名于世，天气晴朗的日子，阳光照在地上，沙面会透着一种粉色的光芒，非常的特别。这里的沙呢，可能不如拉齐奥的沙质细腻，颗粒分明，还会夹杂着一些珊瑚的碎片，水质也不是非常的清澈，有水草，显得有一点点浑浊。这些美中不足呢，就好像维纳斯的断壁一样，也许是缺陷，但让这里也增添了另一种非常特殊的美感。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与众不同，让德阿让沙滩更像一个粗犷的没有经过雕饰的非洲女人，温柔而又野性，自然而又富有内涵，吸引着所有人去探访一下她神秘面纱下的迷人微笑。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德阿让沙滩的电影情节，007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都曾经在此取景。同时呢，由于它的隐秘性，这里还是著名的情色电影《爱曼纽》的拍摄地点。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搭建的栈桥，至今仍然还在。 谁又会幻想留在

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蹉跎，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 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四季英雄加多 OK OK， 升职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欢迎来到塞舌尔。来到塞舌尔之后，可能你会被当地奶咖色肤色的小孩追逐。树下烧烤摊的克里奥风味烤鱼散发着海的味道，沙滩的不远处没准儿正在举行婚礼，人们欢笑地祝贺着。躺在博瓦伦的沙滩上打个小盹儿，仿佛自己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克里奥人。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就在马埃岛上，所以呢，人们又把马埃岛叫做首都岛。首都维多利亚是塞舌尔唯一的城市和港口，坐落在马埃岛的东北角。这个城市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在市中心的独立大楼矗立着一座模拟三只海鸥的纪念塑像，它是塞舌尔祖先克里奥人在200多年前从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飞越大洋来这个荒岛开发生息的象征。在塞舌尔，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和睦相处，人们的生活悠然自得。说到塞舌尔人啊，还真的挺有特点的，他们非常骄傲地把自己称为国宝，又很自谦地把自己摆在植物和动物后面的最后位置。他们解释说，这里原来就是动植物的世界，而自己只是后来的客人，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环境的保护，国家甚至规定不允许破坏和拿走海滩上的任何东西。塞舌尔人啊，也被称为是克里奥人，英文当中是混杂的意思，外形看上去很多都像非洲人，也有的像欧洲人， 还有一些像印巴人，但是他们自称都是属于克里奥这个民族。其实他们当中啊，很多人都是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混血，混血的血统使得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更容易和睦相处，也形成了那里的人们热情开朗、快乐悠闲的性格，更让他们生来就具有两方面的天才，一个是语言天才，一个是音乐天才。几乎所有的塞舌尔人都会英语、法语和克里奥语，音乐方面更是个个能歌善舞，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节奏欢快的萨嘎乐曲，仿佛每天都生活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塞舌尔的旅游业是随着放弃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而来的，无论是国际高档酒店还是西方的游客，都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才大量涌现进塞舌尔的。至于我们国家的游客呢，是近两年才可以数量大增，不过呢，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近两年国家经济的发展，出国旅游人数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寻找一些这样的偏静地方。再来，我们国家是最早和塞舌尔建交的国家，两个国家呢历来非常的友好。尽管现在啊，塞舌尔人的人均 GDP 是超过我们，高达10000多美元，但是在塞舌尔随处都能看到我们国家援建的项目，从议会大厦到政府大楼，从教育事业再到体育馆所，小到公交车，总而言之，十几年来中国对于塞舌尔的援助不断，当然友谊也是持续的，毕竟都是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在塞舌尔人们啊，可能口头上停止了社会主义，形式上呢也是搞起了多党制，但是执政的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也难怪塞舌尔呢主动邀请我国的护航军舰入港。所以来到塞舌尔旅行，你会发现他们对于中国人普遍都很友好，也让他们形成了中国人似乎都是大款的印象。塞舌尔的出租车挺多的，在机场啊、酒店、街道等等地方打的都很方便，但是价格很多的出租车是没有计价表的，需要跟司机啊讨价还价。这啊不是司机欺客，而是因为这里的出租车价格本来就很高。比如说从机场到博瓦龙一带的酒店，开口可能会要600卢比，还还价顶多可以折扣100卢比。但是这里的出租车都比较干净，车型也不错，特别是司机的服务态度普遍比较好。如果想坐公交车的话呢，塞舌尔的公交车啊特点特别鲜明，优缺点很多啊。优点之一是塞舌尔公交车的线路很多，几乎所有的景点，比如说著名的沙滩、酒店，都可以在它的公交站上面找到。再来，车费便宜，所有的公交车线路无论远近，车费一律5卢比，但需要自备零钱。缺点呢，一个是班次不是很多，需要等候的时间久一点。缺点二，普遍比较破，由于座位比较挤，所以可能我们去到那边的话呢，不太能够适应车上的味道。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塞舌尔的美食吧。塞舌尔的美食呢是以克里奥风味为主的，这是一种掺杂着非洲、西式、中国、印度等等风味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烹饪风格，酸甜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的辛辣，喜欢用椰子汁和面包果来做调料。除了鱼类和海鲜之外，一般的肉类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塞舌尔的很多餐馆也会供应一些国际风味的菜品，当然也有粤菜风味的中餐馆。塞舌尔对于很多的国家都是免签的，但是入境的时候需要提供离境机票、预订酒店以及6个月以内的有效护照。每次入境呢，也会给1到3个月的有效签证，最长的签证期可能会给到1年。可能如果不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那一场举世瞩目的童话婚礼，那么塞舌尔这个迷人的童话小岛是否至今还无人所知呢？不过要知道啊，之前贝克汉姆夫妇也是选择塞舌尔做两个人10周年蜜月旅行地，所以塞舌尔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定位是奢华海岛。想象一下，那么多大咖都选择这个奢华海岛，如果你也想要一个奢华蜜月之旅，那么一定不要错过塞舌尔。